关云长， 刚才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师们 哦， 引敌 哦， 咕一家长鼓， 哎， 秦琼上来了， 上 俩人一碰面， 嗯， 秦琼摆开了双锏， 哎， 关云长一横大刀， 嗯。 谁瞧谁都别扭，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从来没见过面， 是吗？ 来将从明，唐将秦琼，你是何人？ 汉将关羽， 嗯， 为何前来打仗？ 嗯， 这一问他，坏了， 怎么？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嗯， 哎， 什么意思？ 他生气呀， 啊，生气了， 这一下坏了。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啊， 打鼓的一听， 嗯， 还有唱呢， 唱不来才唱来接来唱， 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这本乱，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那就得唱吧， 现编词吧， 是啊， 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对。 听了， 扛来扛来接接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一指那老头， 嗯， 他不管饭。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我们接着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我们一到上海游艺社演出，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观众热烈地欢迎我们。这次我们被邀请来啊，属于临时帮忙性质，原来说好只演一个月，演完了还回天津，所以当我们演完了要回天津的时候，上海游艺社就不撒手了，抓住我们不放。他们说，您回天津演一个月之后，我们再请您，您再回来。我们说，那好吧，您请我们回来，你有人攒底，我们挣幕二的钱，你没有人攒底，我们就攒底挣攒底的钱。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天津演了一个月之后，就在1945年9月底又应邀回到北京，在上海游艺社演出。这次从天津来的演员只有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臣三个人，简称侯花王。这三档节目很受欢迎。那时小彩舞正在东安市场里头中国茶社演出，两个曲艺场子离得很近，只有二三百米远。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唱得很好，当然呢是很有声誉的。也许是出于北京相声界正缺人吧，我们那场子呀竟然是天天满座，每天老早就把客满牌子竖了出去。自从那次回北京后啊，我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偶尔去天津也是短期演出，演完之后仍然回北京。我这个北京长大的人，从那阵起又重新回到了北京。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下来会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相声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纵观这100多年，可谓旧50年、新5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呢，新相声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相声演员们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使相声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讲述直接引发新相声运动的事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旧社会戏曲曲艺艺人归警察局管，没有人看得起，相声本身也被称作玩意儿，不登大雅之堂，似乎连相声艺人们也看不起这门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情况下，有很多相声艺人对相声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已故相声演员孙玉奎的采访录音。 1949年还是在说那个没有改的那个相声，一个是这个口脏，一个是与妇女夫妻开玩笑，一个是挖苦劳动人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过去的相声节目已经不大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相声演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终于一次曲艺演出中，观众们的反应深深触动了相声演员们。下面我们就来听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世忠珍贵的采访录音。 那会儿还叫白纸坊印刷厂，就是现在的541厂，搞了一台曲艺晚会，其中呢有这谁，有这个顾荣甫引福来的双簧，因为刚解放没有新东西，说的还是过去旧社会的那些个 和我花园 和我花园逛， 我是母的龟， 我是花牡丹， 我是玉兰花， 我是花玉兰， 我是芍药花， 我是花芍药， 我是狗尾巴花， 我是花尾巴狗， 还我呀。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姜昆、赵世忠在相声剧《明春曲》中重现的1950年那场曲艺演出的情景，究竟当时的观众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于连仲怎么说。 什么？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啊，就这个。结果呢，观众乐是乐了，但是对这个表演很不满意。以后在报纸上呢，就发表一篇文章，什么呢？我们工人阶级不需要相声。啊，这个震动很大。 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工人阶级不需要相声》的社论，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相声演员们。